变，是你我。 田村小美其实她是香港的新闻系毕业的，原来她的理想呢是要做一个记者，但到电视台去应聘的时候呢，却被分到了儿童节目组，这让她非常的失望。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栏目叫做劲歌金曲的栏目，要招一个助理的导演，她个人又非常喜欢音乐，于是意外地加盟到了这个行业当中。小美填词其实也是非常的意外，当时有一个 DJ 急需要一首词，于是那个时候堪称是万能的小美咬着牙上阵，写下了一首《爱跳舞的少女》。之后罗文找人填词，有人向他推荐了还不错的小美，这样他们在这样的机缘之下写下了《几许风雨》。这首歌获得了当年香港电台颁发的十大中文金曲奖的首肯，而这也是香港音乐励志歌的鼻祖。 也乱，似个风寒，满肚郁结，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一生之中，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看透世态每种风雨，披身打过面，身处高峰上尽于丝轻风的加冕，偶尔碰上了急风，步伐未凌乱，心底之中知分寸，得失差一线，披荆斩棘的挑战，光辉不眷恋。悠然想起当年梦尽冷眼加醉念，正似风雨每每改变，现 实尽体现，无求一生光辉，唯望斗志不会断，见惯风雨，见惯改变，尽是作自然。一生之中，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看透世态，每种风雨，披身打我面。身处高峰，上尽雨丝，轻风的加冕。偶尔碰上了急风，步伐未凌乱，心底之中知分寸，得失差一线。披荆斩棘的挑战，光辉不眷恋。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香港第一位获得最佳填词奖的女词人小美的音乐作品。小美作为填词人再次的出名，是因为她和香港乐坛实质性的人物 Beyond 的合作。小美和他们的合作其实非常的顺其自然，因为她是其中的黄家强的同学，两个人非常的相熟。在89年的香港乐坛，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张国荣和谭咏麟都不再领奖，而最大的收获，除了被誉为接班人的李克勤之外，还有就是成为大批年轻人宣泄青春荷尔蒙的窗口的 Beyond。这一年，黄家驹作曲的《真的爱你》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以及十大中文金曲的两个奖项的首肯。曲子是家驹写的，填词人就是小美。在母亲节的前几天，黄家驹所在的经纪公司要求他写一首关于母亲的歌。其实黄家驹本人是非常不开心的，因为作为一位原创的音乐人，最反感的事情就是被人指定去写某一类的歌曲。直到这首歌出炉的时候，他有一些小的郁闷。不过呢，这首歌经过小美的填词，最终一夜爆红。这是黄家驹第一首被香港的市场高度认可的歌，但是在那一年也受到了很多的质疑。有人说，黄家驹不是唱摇滚的吗？为什么突然不摇也不滚了呢？20几年过去了，如今这首歌对他的质疑已经消失得无声无息。真的爱你。

从前是天真不冷静，爱前人或会妄言，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这首歌可以说是为张国荣量身定做。那个时候的张国荣初次尝到成功的滋味之后，也流露出少年成名的轻狂，在一片批评声中，他开始学会稳重，开始长大。这就是词里所写到的，从前是天真不冷静，爱自由或为忘形。有时共鸣曾经拿到了86年的十大劲歌金曲的金奖，这是当时张国荣拥有的最高的荣誉。说到张国荣，怎么能够不提谭咏麟呢？作为词人，小美曾经为他们分别写下过很多经典的歌。谭咏麟有很多的好歌，可是他本人说过，他自己最喜欢的三首歌却是《珍惜的珍惜》、《一首歌一个故事》，还有小美为他作词的这首《无言感激》。这首歌是一首答谢歌迷的作品，非常适合用来作为演唱会的结尾，而每每唱到最后的高潮部分的时候，谭校长也已经是泣不成声。无言感激， 每次遇上夜静，没法去入睡，最爱看旧照旧物，或会潮落泪，仿佛将从前的欢笑，过去落寞的眼泪，再缅怀来里血汗水，偶尔倦透倦极，或会酸苦累，每每令到是热爱却伴醉，半负正是上中的我，教我踏步不畏惧，纵有困难亦要拼命追，暖暖热爱，即使我有泪笑，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云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年，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新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今天我们要来听到就是香港的女词人小美的音乐作品。这首小美填词的歌呢，来自一个最喜欢冬天的歌者，他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偶像，最近经常出现在一些院线的电影当中，他叫做陈百强。陈百强非常的喜欢冬天，所以如果你去翻他当年的专辑的照片的话，会发现有不少都是钟楼长衣带着围巾的冬天的造型。88年是他人生的音乐生涯当中最为鼎盛的一年，那一年他推出了三张大碟，其中有一张就是以冬季来命名的，叫做冬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散发出浓浓的暖意。主打歌叫做冬恋，填词人是如今的郭富城的经纪人，当时的填词人小美。 终于 接下来唱歌的这位，对于在80年代末的学生来说，应该是不会感到陌生。他叫做邝美云，他的声音总是带着一点小小的感伤。这是小美为邝美云写下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叫做《堆积情感》。